是的，重新发现中医太美。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学堂，我是梁东，依然是请教于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斌老师。徐老师您好。 梁东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是的，素问金匮真言论篇第四，上一期的时候呢，我们讲到了中央黄色，一直讲到了奇树五奇秀香，有没有补充的呢？ 没有了。 好，那今天呢，我们开始讲这个西方白色入通于肺。白色，很奇怪啊。 东南西北中发白， 白板，西方白色，怎么解释这个事儿？ 把中定了以后，我们就知道我们说的西方指哪儿。中是指我们说中原地区，西方呢就是以中原地区往西，相当于现在甘肃啊、西域、新疆、青海这一带。 那您说美国算西方还是东方？ 当然算西方。 嗯， 就是说按咱们这个地球是圆的来讲，你以谁为坐标，它在你的哪个方向啊，而且还是走多远。我们就把朝鲜为什么叫朝鲜？ 朝就是朝嘛， 朝日新鲜。 对呀， 所以就管它叫朝鲜，意思它在我们的东面。叫日本。日本呢，据说考证它的名字的来源嘛，就是唐朝的时候，就是唐朝的皇帝说啊，你们是从日出的地方来的人啊，就是太阳从那儿升起。这个本呢是树干，不是根啊，也是在我们的东边，这就是我们的定位。西方人把我们叫什么？远东。 对， 是吧？他们也是承认自己的西方。西方白色，西方人都是白色，白色人种。 所以西方人结婚就要穿白婚纱。 对， 中国人就不能穿白色。 中国人穿那个当丧服啊。 对， 现在都乱了， 还送白玫瑰哇！ 哎，有白玫瑰吗？ 肯定有啊， 真有。 真有，连紫玫瑰都有，还更何况白玫瑰呢？ 我就听说过蓝色妖姬，这都是人为作伪的东西。就是以中原地区为中的话呢，中原地区的西边呢，我们定为西方。 对， 西方的主要的颜色就是跟它能产生和谐共振的，就是共鸣的那个颜色是白色。 光谱它可能也是有那个波长， 有波长，振动频率不一样。 对。 我们经常说东方青龙，西方就是白虎， 西白虎嘛， 啊，西白虎。而这个青龙白虎又跟星象有关系。二月二龙抬头的时候是指东方那个星，就代表青龙的那个星座，它刚刚露头。所以西方这个白虎呢，也是指的是星象。你到故宫参观的时候，你进到正门，我们从午门啊进去以后，它左边左青龙，右白虎，后面叫玄武。 对， 玄武门呢，有你看西安不是有个玄武门兵变吗？ 对， 就是李世民篡党夺权， 对， 把俩哥哥杀了，自个儿当皇帝，叫玄武门兵变。这个故宫呢，原来也叫它北面那个门也叫玄武门，可是后来因为康熙避讳，康熙不叫玄烨吗？ 对， 避讳他那个玄字，就改成了叫神武门，就玄和神和空和黑都是一个意思。这就是故宫那个布局，完全是按 现在叫故宫北门 啊，故宫北门，也叫神武门， 是吗？ 神武门经常要搞一些展览，还叫神武门。 对， 在神武门往北一看就是景山嘛， 对， 再往西北看就是北海，就是这么一个方位。 嗯， 所以这个白色呢，我们把它对应到了西方。它能感染，就是能收受或者是呼应到我们内在哪个脏腑呢？就是内在我们的这个肺这个系统。叫入通于肺。 就是如果一个人肺不好的话，是不是 往西走？ 往西走，穿白色的衣服。 穿白色的衣服。 开窍于鼻，藏精于肺，故病在背。 开窍于鼻，就是说你看不见他的肺，那么的肺连通外界，跟天气外界沟通的那个窍道。肝是目。心我们上期讲了，书上说是舌，其实是咽喉。 对。 从脾胃来讲呢，我们指的口，就是口腔。从肺来讲呢，就是连通的人的鼻子啊，开窍于鼻，也就是说肺有毛病会体现在鼻子上。鼻子上如果吸入了一些不干不净或者是六淫的邪气，会先伤鼻后伤肺啊， 它 是很多人感冒就是比如说就是流鼻涕啊这些。 感冒早期症状就是鼻塞啊，鼻子突然不通气儿，有的人表现是轮流的啊，一会儿左鼻孔不通气，一会儿右鼻孔不通气。 我以前就曾经问过这些问题，哎，为什么他会？ 人是交替工作、交替休息的，鼻孔也是这样，不是说两个人同时开放，是这样的。 那平常我们鼻子没堵的时候，也是一边一个， 也是一边强一边弱，一边强。你试试把某个鼻孔堵住以后，你就呼吸就有点费劲，哎，打开另一个鼻孔时候比较顺畅，它是开，这就是我们说人的身体变化对应着时间，它有个交替。 对， 换班轮岗的， 对， 所以这个人感冒之后呢，首先表现的就是鼻子出问题，有的人鼻子痒打喷嚏，有的人流清鼻涕啊，流清水， 有些时候我会鼻头很痒，突然那是什么意思呢？ 鼻头很痒，过敏了， 过敏了哈。 嗯，但是它的根在哪儿呢？就是它的物质基础在哪儿？藏精于肺啊，目的眼睛藏精于肝啊，这个。口腔是藏精于脾，就是它内在的根据地是在肺。 这个有些时候古代面相书啊，说这个人的这个鼻根高呢啊是比较好一点，是吧？ 嗯、 是通天地之气、 嗯。 但是从您的角度来看，就是说从中医的角度看，这意味着什么？这一个鼻梁比较高的话， 中国人比重视形的意义之上，我们更重视它的气，就是说形状。大小就是这人长得什么样不重要，他这个功能更重要。 嗯， 有人鼻子鼻孔很大，未必他就呼吸顺畅；有人鼻孔不大，未必就整天就堵鼻子。说这个我们要注意他的形和气的这么一个关系。 对， 所谓有形，就是说这个人来上班了，人到了，但是他干活吗？如果他在那儿整天想家里那些事儿，或者 QQ 吧，QQ 上或者是。炒股票，这叫有形无气，人来了， 嗯， 功能没发挥， 对， 所以这个鼻根的高啊，或者鼻孔啊大小啊，或者这些事情，有它的影响力，但是更重要的还是它的功能。 哦， 所以相书也好，相面也好，相人也好，或者看风水也好，真正的高手是看它的功能， 看神， 看它背后那个神气或者神运。 嗯， 而不是看他那个形，现在人都是拿肉眼凡胎看那个形啊，一看这个地儿不错，这条山青龙，那条白虎，前面还踩一条河，后面怎么怎么着，这都是瞎扯。千百年来没地震，那个形没变，为什么风水会变？这背后那个能量更重要。 嗯，有道理。西方白色入通于肺，开窍于鼻，藏精于肺。就我们看着它每一脏里面都有说藏精于脾啊，藏精于心呐、啊。 嗯， 所谓藏精于肺，怎么解释这句话呢？ 就是我们说到脏腑叫六腑是传化物而不藏。 嗯， 五脏什么？ 就是风藏。 藏精气而不泄也。 脏也是五藏嘛，对吧？ 对，就是藏精气而不泄也。 嗯， 为什么我特别讨厌简化字？我们现在把这个脏简化成什么了？ 一个脏是吧？一个装， 一个肉字边儿，一个 装 装的装。 对， 那个字念脏啊。 对， 所以现在用繁简转化的时候，我写一个五脏，结果转化成繁体字就变成骨子边一个埋葬的葬，就是那个脏肮脏的脏了。你说这简化字谁搞的？又把我们藏精气的这个五脏能简化成一个脏。 好像郭沫若同志参与了这些， 不知道是谁干的 啊、 嗯！所以就大家记住，藏和藏，它是一个字，就是把我们最宝贵的东西封藏在里面、 嗯、 啊， 藏精于肺。 可能现在变成脏了，所以这五脏里面全长的是肿瘤啊、脂肪肝、肝内血管瘤，然后就癌症，还真变脏了。你老这么念叨，还真能念叨出事儿了。 每一个字啊都是福， 哎，中国汉字写出来是福，念出来是咒，别人对他不起尊敬之心。 对，所以为什么哦妈咪妈咪哄是有道理的，是吧？故病在背。 嗯，为什么病在背？ 就是肺出现问题的话呢，会在背上体现出来 啊。 那为什么呢？稍事休息，马上回来。不扭曲，不变形，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上古时期的生命智慧，《黄帝内经》帮您轻轻松松活到120岁。 重新发现中医太美，依然是和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兵老师啊，去了解固病在背。刚才说这个入通于肺，西方白色入通于肺，开窍于鼻，藏精于肺，固病在背。 我讲站立姿势的时候说过， 对 啊，我们后背有两个肩胛骨， 对， 肩胛骨应该是平的或者是圆的，把这个后背盖住罩住。现在人们老是挺胸抬头啊，把自己变成个半个鸡胸啊，胸挺出来，然后后背挖进去，肩胛骨翘起来。这时候呢，就是人特别容易得肺系的疾病。 嗯， 为什么呢？后背那儿就是平第二胸椎那个脊突下旁开 1.5 寸，那个穴位叫肺腧，就是肺的气从那儿输到体表，肺腧边上再旁开 1.5 寸，就在那个肩胛骨边上。就当肩胛骨翘起来，是第二膀胱经的经过的路线，就肺腧边上那个穴，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破户，就魂魄的魄，就肺肠魄。我们经常说要练出一个健强的体魄，这个魄呢，就是当你睡觉了以后，魂休息了，魄还在工作，最大的体现你知道什么？ 是什么？ 就人还在呼吸。 对呀， 但如果这个人肺受伤以后，这个魄就受影响。所以很多人在睡觉中会憋醒，会打呼噜。 哦，这是魄的问题吗？ 其实魄问题， 我还以为是这个喉咙或者那个里面的一个。 那你说喉咙谁控制它？为什么你那个小舌头白天它不堵你，到晚上堵你？ 对呀、 是不是？那就是控制它背后那个气有问题。控制那个气背后又是什么？ 是肺， 就是魄。 哦， 我们讲魂魄是吧？白天叫神，到晚上分两波，一波休息叫魂 啊， 藏在肝里面，还有一个还在继续工作，最主要那个你还在呼吸，那个、就是魄。所以这个背啊受伤以后呢，一个肺腧，气会沿着这个肺腧伤害到你的肺里面，然后那个你那个破户会本来是关的挺好，你给它打开，伤到你的体魄。这个肺腧上面啊，就是肺腧是平第三胸椎棘突下，第二胸椎棘突下那个门，肺腧上面有个穴叫风门。 嗯， 就是你老这么站着的话，那个风啊又从这个穴位进去了，这人啊就开始什么过敏，就开始出现皮肤发痒，然后就咳。我说是咳，不是嗽啊。 嗯，咳和嗽有什么区别？ 这个人啊，把这个气管里面的这种痰液粘液排出来，这叫咳。 嗯。 你把胃里面食道里面粘液排出来，这叫嗽。所以咳是肺有问题，嗽是什么？ 脾胃有问题。 脾胃有，确切说是胃有问题。所以好多人找我看病说，徐大夫，我咳嗽好长时间了。我说您是咳了还是嗽呢？ 嗯， 不一样啊。 所以啊，没法来找您看病，讲不清楚啊。 有法来找啊，你说不清楚，我能给你闹清楚。 固病在背，哎，所以那女青年老是搞那个露背装是吧？ 啊，露背装还耸着一个特别性感的 肩胛 骨，翘翘的啊，这个啊穿个晚礼服是吧？ 对， 整个上半身、上半身全露着。 对， 所以这 恨不得两个雪糕球晃来晃去， 很容易伤到肺， 很容易伤到肺啊。故其味辛，辛和辣又不一样，对不对？ 辛我讲了，它是一个发散的感觉。 对， 再往回倒一点， 倒一点， 这个背， 固病在背。 好多人出现了这个肩背的一些问题或者是症状啊，现在包括这个伏案工作的人是吧，就是出现了这种颈肩综合征啊，或者是。动不动这个肩背就疼啊，这些其实你从根上倒就伤到了肺，和你吸入了很多冷的空气也有关系。那么已经吸入了这种风和寒或者湿气怎么办？我们说应该把它散出来 啊。那怎么散呢？ 其味辛，吃一些有辛辣、辛热、辛温或者辛凉的药，把进去的这个气给它散出来。这个受风以后的人的感觉就是痒啊，风啊散行受变，在身体里面四处游走，人会出现痒，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过敏。 我有请教过不同的老师啊，这个痒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痒，诸痛痒疮皆属于心，痒是一种主观感觉，但是又达不到那种疼和痛的感觉，是一种撩拨的感觉，是吧？拿个小羽毛撩拨你，这叫痒，其实就是一种轻度的风邪。 啊，新竹的风席。那你刚才说奇味新啊，那什么东西是新的呢？ 薄荷、肉桂、麻黄、细心， 或是麻黄附子细心汤。 对， 就《山海》里面很著名的嘛。 这本身就是新味的啊，麻黄附子细心汤就是少阴病、半郁闷，一天到晚就是迷迷糊糊、没精打采、醒不来。麻黄附子细心汤，总之啊，所以用辛味的药，辛味的药它有一种宣散的作用。中医方子里面有很多治疗这种受风感冒的、风热啊、风寒的药，用的都是辛温或者辛凉解表药，都有一个从里透达皮毛的这么一个效果。我以前讲过，肺主呼吸，人的皮毛皮表也是有呼吸功能的，这时候把它散出去，就是臭里开放，把邪气赶走啊，要吃辛味的。 所以理论上来说，有些人把这个鼻子堵住了还不呼吸，他也能够维持生存的哦。 哎，有，我听说过有个道长是在水下就闭关嘛，好长时间呢， 闭吸嘛。 对， 但是他在水里面，他皮肤他也不能呼吸了呀。 水里面也有氧气啊，鱼在水里怎么能活着呀？ 嗯，您这问题问的真深刻哎。 我告诉你，人就是从水里来的。 对， 就海洋是万物，我始终不认为人是猴变的，人是从海里过来的。 嗯， 有几个证据。 对， 人体毛比较少。 你的意思说人和猴子不是一种喽？ 不，绝对不是，直变，完全有直的区别。 好，那您说说看，第一毛少， 毛少；第二，人有泪腺， 猴子没有吗？猴子不哭吗？ 不知道。你让猴子哭过呗？ 我见过牛哭。 牛哭 啊，牛就有一次小的很小的时候，我们看见杀牛啊， 杀牛的时候牛在哭， 那个牛那很大的一个眼泪。 所以就哎，这个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真的 不忍闻其胡数。 嗯， 所以君子要远庖厨，别看杀牛， 那可以吃， 可以吃。这个泪腺啊，其实就是人体排多余的盐分的一条途径 啊。 海洋里面现在有很多哺乳动物。海豚， 对， 鲸鱼， 对， 都是哺乳动物，所以我认为人是从海里过来的。 好，还有一个说明的，就是人都是小的时候在胎盘里都在水里呼吸的， 对，羊水。 嗯， 对 对， 它整个一个人的胚胎发育过程就重复了人类进化的一个历史。 嗯， 开始像个小蝌蚪，后来像个小鱼啊，整个一个过程，它 最后 它 像条小猪啊。哎，其味辛，其类金。 嗯，这就是我们五脏的五行的分类了啊。肝是木，心是火，脾是土，这儿是金。再给大家补充一点，我们经常戴个玉镯子，那个玉属于什么？ 玉应该也是属金的吧？ 金玉一类的， 所以叫金玉良言。 哎，对，温润如玉啊，金玉。所以这个西方啊，从地域上来讲，我们就发现西方不是皇天厚土。反而是什么戈壁沙漠比较多， 对， 所以它不是一个生长这个中原出产这些粮食庄稼的一个很好的地方。 嗯， 所以它那儿的水土就跟我们的这个中原的水土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西方的矿产和玉出产是最好的， 新疆的和田玉。 哎，所以这个跟地域有关系。 对，其类金，其畜马。 嗯， 哎，奇怪了哈。 嗯， 之前说马不是那个热力比较强， 火马， 对啊， 五马未羊， 五马嘛， 嗯，五马。 那为什么在这里就是奇畜马了呢？ 哎呀，黄帝内经是黄帝学派的集大成书啊，中间各章节会有差异，在有的章节里面他说的就是奇畜狗。 对， 嗯， 我看狗可能比较偏向这个。 这个啊，这就体会一下，就是补益我们肺的这些食物， 嗯， 不管是动物或者是植物，它都有一种润燥的功能。 嗯， 这秋天了，我们现在已经秋天了啊。 对， 秋天了，秋高气爽，爽到爽过头了就变成干燥。 嗯， 但是老天爷是平衡的，到秋天呢给你出产很丰富的好多东西，水果啊，然后让你滋阴润燥。所以吃这种食物的话，我个人认为黄帝内经说的这个马就是比较合适，它有一种润燥的功能。你要是把它变成狗，那狗可是特别生阳动火的一个东西。 对呀， 特别热。 对， 但是补益肺和肾的那些食材都偏凉， 所以马肉偏酸，对吧？ 偏酸偏寒。 对 啊，但是你如果没吃过马肉，你到内蒙肯定喝过马奶子酒。 嗯， 你喝羊奶就上火，你喝马奶子酒你就不上火。所以这个马呢，咱没吃过马，也不舍得吃马，但你吃过驴肉吧？ 哦，马和驴是在这个地方 一类 一对啊， 一类。这个马呢，我们说马肉很少吃，大家可能吃过驴肉，大家还知道一个著名的中药， 驴皮 阿胶。 对啊，就驴皮嘛， 阿胶。 嗯， 滋阴润燥的效果特别好，而且它用的水特讲究。 就是当地那一口井，那几口井是吧？ 东阿古井里面的水，它是井水， 极其寒凉了， 极其阴寒，而且里面所含的这种矿物质特别多。它这种矿物质就是说明水沉， 对，金嘛， 金特别沉， 金气 啊、嗯。所以这个驴阿胶的滋阴补血的效果特别好。 滋阴就怎么补血呢？按道理说应该是阳气还是鼓舞血呀、啊？ 哎。如果血的容量不够，你说是气不够还是血不够？ 嗯， 如果血的动力不足，就是它不流了，那我们说这是气不够。 对、嗯， 如果本身血管一按下就是空的， 就里面血量不足， 血容量不足，是吧？ 对， 这叫阴不足。 哦， 啊，血不运动，这叫阳不足，要分清楚。 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奇蓄马呢，我们从这儿呢就做了一个类似的这么一个。说明， 嗯， 泡茶，你看《茶经》里面说水， 嗯， 山泉水最佳，井水最次， 井水太沉， 非常沉。你要是煲汤炖肉用井水特别好，你要泡茶想把那个茶的辛香，茶叶是得肝气的之精啊， 嗯， 是吧？把那个茶香，把那个茶气泡出来，你用井水，任你烧开到100度没用。我们中国人研究水啊，不光看水里面含什么物质，我们还要看那个水气。我们说的这个气就说这个啊， 对， 所以山泉水，山上咕嘟咕嘟从地上冒出来那个水最好。 对，起骨道，哎，有意思。 那么我们刚才说了滋补那个肺的那个动物啊，或者是肉类，我们说了马、驴或者阿胶，那么。滋补，那碰一个吃素的人想补肺，想益肺怎么办？ 嗯、 吃什么？ 吃稻，就大米。 难道是吃麦子吗？不是。难道吃黍子吗？难道吃小米吗？不对，这些都偏温，麦子偏热，这个黍子偏热，小米偏温，那你就想润燥，吃这些就不合适了。那吃什么？起骨 稻 磨出来的就是我们现在吃的。所谓的大米啊，糯米。 那我像有些朋友这个肝不是那么好的话，就应该少吃点米，多吃点小米什么的。 肝不好的人，你看他是肝怎么不好，是虚是实、 嗯、 是寒是热。 对， 我们以前讲过，如果他是肝气虚、 嗯、 寒，那我们吃小麦，如果他有实火实热，我们吃荞麦。 对， 就是根据他的寒热虚实来用不同的麦。 对， 我们说的起骨稻呢，就是说稻子大米能够入肺，能够滋阴润燥，能补肺气。 哦， 你吃那个小麦的，吃馒头时嚼一嚼，你觉得是甜的。吃大米，除了甜以外，你还能体会到一个味道，酸的。 哎呀，这真是生活需要慢慢品味的。坦白说，我觉得绝大部分的人不会慢慢去吃大米，是吧？ 大米嚼一嚼是酸的，所以你看南方用大米啊，酿酒啊， 嗯， 做醋啊，都是用大米。大米这种因为什么，它含蛋白质偏少，含糖偏淀粉偏多，所以跟上面那三个麦子黍子小米来比来讲，大米还是偏凉，尤其是水稻，当然也有旱稻。 嗯嗯， 水稻呢就生性就更凉，而这个滋阴润燥补肺的功能就更强。 嗯， 所以正好老天爷平衡了，南方热，哎，出产大米， 所以北方人就好少吃的米。 北方人最好是少吃大米。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啊，也有南方的同学，南方同学一吃我们那个馒头面条、 啊、 吃不下去，硬。我们呢是一到南方吃人家大米，吃几顿以后受不了，胃酸。 哦， 胃酸。这就是说你本来是一方水土，养成了你这种 消化食物的这种功能状态突然变换水桶就适应不了。 嗯， 所以北方人想吃大米而不胃酸怎么办？ 怎么办？广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每周六周日晚11点到12点，梁冬和您一起打通身体奇经八脉，探讨上古时期的生命哲学。这里是中国之声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重新发现中医太美，仍然是和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兵老师啊请教。刚才讲到说，北方人要想吃大米，又不想这个胃酸，到底怎么办呢？ 你就要想办法，第一平衡它的寒性，第二平衡它的酸性。 对， 平衡它的寒性，平衡它的酸性，就要加一些辛温的东西。 嗯， 所以我看到南方很多人做焖米饭的时候，里面要加香料，加什么？桂皮。 哦， 有的时候呢，有些人家还要加点那种孜然、小茴香、 紫苏叶什么的。 哎，紫苏叶就是这些辛温芳香的。我去巴基斯坦的时候，我发现当地人，巴基斯坦人也吃大米，他们这种大米呢，就是那种不粘的大米， 嗯 啊，就是一根根独立的那种，互不粘连，独立守神大米，他们也在里面加香料。土耳其的我一些朋友，他里面有时候还要加那个，就现在我们比较贵那个藏红花 啊。 都是辛温的，这样吃大米的话，你保证你不胃酸。 哎，这个印度人加那个咖喱， 咖喱 对 是吧？咖喱其实是各种的香料粉磨在一起。 哦呦，那咖喱到印度那咖喱味儿真让你受不了啊！真是天气又热， 人家到中国还觉得没咖喱味儿受不了呢。 哎，还有呢，就是实在加不了香料，那你就吃炒米饭。 什么叫炒米饭？ 炒饭 哦，炒饭， 扬州炒饭，就是拿大米过一下油一炒。哎，这时候你吃了就不胃酸，所以北方人想适应南方的生活，你且得服水土，得服一阵儿。 嗯， 南方人到北方也一样。 嗯，所以有些时候我觉得在北方生活时间长了之后啊，应该经常晚上吃着馒头哈。 嗯， 不过现在我已经几乎很少见到大家晚上在家里吃饭的时候吃馒头下菜的了。 那你吃什么下菜？都是 米饭 啊， 对 啊。哦，因为米饭容易， 可能容易 做。但是很多人。我后来觉得吧，你别从化学成分上研究这个食物，你就从你吃饭这个动作上，直接会影响到你的消化。 此话怎讲？ 你吃馒头嚼得多，还吃米饭嚼得多？ 馒头嚼得多一点是吧？ 因为米饭本身就是颗粒， 对， 啪啦啪啦一棒嘴一嚼吧就咽了。那馒头你得嚼。我突然发现，你吃惯馒头的人 啊， 是省略了这个咀嚼的这个功能以后，你吃进东西你就不好消化。 对， 我们小时候吃那个面包啊， 嗯， 面包不是虚虚囊囊的吗？ 对啊，对对、啊。 你猜我们怎么吃的？ 捏紧了，是不是？ 啪一下拍扁了， 暴殄天物！人家那个厨师把它做的那么松的，很 不 容易的。 我同学就是说你又吃面包饼了，因为你那么虚囊的嘛，一口咬下去把嘴给闪了一下。你这么一吃吧，你能 散到 好像能有个踏实有着落的感觉。所以这个吃饭嚼多少下，嚼不嚼，都会影响到你的消化。我们现在吃饭都是跟喂猪一样，呼噜呼噜就进去了。 我被面包闪到了嘴， 对啊， 要被青春闪了一下腰一样。 对啊，就这个嚼嘛，我们说细嚼慢咽、 啊。其实真是这样。 吃什么不重要。怎么嚼、 啊、 怎么咽。 哎，以前我们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有些西藏的朋友啊，就是上藏区来的朋友， 青稞、 嗯、对，他们就买，比如学校有馒头吧，都拿着手上捏捏捏， 哎， 一拿你很紧的一颗在吃， 哎，对啊， 啊，吃完之后手都很干净， 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啊， 是是是啊。 所以这个大米呢，就是北方人吃应该是这么吃。 对。 但是现在呢，我们说有些地方呢，就是能种两季稻甚至三季稻。 嗯哼。 但是大家记住，土地的营养就那么多。 对。 啊，真正这么几季稻出来的这种大米，口感营养都比较差。 所以小孩子啊，也不要发育太早。 嗯。 一下子发育成熟了。 嗯。 啊，这吸收这个天地能量，这个时间就不够。啊。 所以这个光追求亩产量，不重视这个产出的这个种子的那个质量， 对， 我觉得也是个不好的这种趋势。 我听您节目之后，基本上没什么东西可吃了，是吧？啊，其应四时，上为太白星，太白金星嘛，我们都知道。 哎呦，这太白金星太有名了， 是啊， 对吧？ 啊， 太白金星为什么有名？ 这个大闹天宫嘛，是吧？ 对呀、啊，咱们都从那儿知道大闹天宫。 动漫产业还在发展。 哎，那个、你说我们中国人做那动漫片多好看？ 对，那个时候真的挺棒的。 在什么什么没流行外国东西没进来之前，我们那真是做的太漂亮了。 对， 太白金星下来招安嘛。 对啊， 封那个孙悟空当个弼马温。那就是太白金星 啊， 就是 太白星就是金星， 金星啊， 嗯， 这就是金星的变化运行会影响到人的肺、大肠、皮毛这些功能，啊、 嗯， 甚至会影响到水道的产量。 所以每就是说从中医的五运六气来讲是吧？今年金气太过，会让 哎 水道 倒的就好，金气太过了以后麦子就差。 嗯， 这是我们的。这种推论啊、 哎， 是不是对呢？大家可以去实践。 对，上为太白金星，是以之病之在皮毛也。 哎，上次我们说的那个脾胃病在肉， 对， 是吧？这个肺主皮毛，人的肺系统出了疾病，就会反映在人的皮和毛上。 这个毛特指什么毛？ 我个人理解，包括所有的毛，还有发。 哦，这样子。 哎，就是，但是狭义的理解呢，就是指人的汗毛、 哦、 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啊？人体有体毛，这个表现在体毛上，一个呢就是人会脱发， 对， 啊，包括有一些这个腋毛啊、阴毛啊，这个都会脱落，这就说，哎，这个肺有问题。 所以说那些这个有些女子就白虎星，说的是不是就这个？ 不是。 哦，不是这个， 那是天生的。 OK， 我们说了一个虚汗是病，就产后了流失大量的血液，伤到了人的精气，那会出现那种呀阴毛、腋毛脱落、卵巢萎缩，那是一种病。 那有一些人这个腋毛长得不多，是不是不健康？ 腋毛不多，说明一个是肺的问题，再一个说明心的问题。 对， 我看到有些人就乱服那个发汗药阿司匹林药， 对 啊有人说防止血栓形成，整天就吃阿司匹林。这个《伤寒论》说了，人要发汗了叫什么？ 嗯， 变身折折，微似有汗，一家不可令如水流里，不要让人出汗出太多，因为什么？汗为心之液，是吧？你出汗太多也伤到你的体液，伤到心，伤到肾。可是这些人老吃这种阿司匹林药以后，最后就闹得腋毛就全开始变枯变黄，最后全部脱落。这个中医治疗皮肤病啊，所有的皮肤病根上都在肺上。 哦， 都在肺上。我最近治了一例这个牛皮癣患者来找我，也是听广播来的。我说你怎么知道我能治牛皮癣？我说我就不擅长，或者我根本就不会治这个病。他说徐大夫，不是，我不是让您来治我这个病，他说我是听您广播说啊，这个人受了这种寒凉刺激以后会闹出很多奇怪的病。我说你受什么刺激了？他说我跟我的工厂朋友们打赌啊，这个说我能洗冷水澡，结果有一天呢，我正冲热水澡的时候，就来了个家伙就弄了盆冷水，啪就泼在我背上。这个人在热的时候夸一下受一凉，他当时一口气提起来就没放下去，到现在是20多年他还有这个毛病，就老吸半口气就下不去。他说你说我是不是被激着了？我说你这肯定就是被激着。 但是那些洗桑拿的人不都洗完了就嘣的一声跳到那个冰水里面去吗？ 请看那是什么人。 我不知道 什么种 哦、 以后会得什么病？ 那是芬兰人。 反正这个人就这么来找我，后来我就给他慢慢的，我说既然咱知道这个病由，这皮肤出了问题肯定是形寒饮冷，我们就伤到了肺，然后出现这么多病，我们就是不按皮肤病治，我们就按这个你本身是热突然受了冷的刺激来治疗，用扎针。哎，扎针以后他觉得啊，后背热了，而觉得平常都不出汗，现在有点出汗，后来慢慢治了，他那皮肤啊，原来皮肤特别厚，哎，现在慢慢变薄了。 嗯， 这说明什么？这个皮毛的那个功能慢慢恢复了，邪气在退。 哦， 所以这个说起这个看似是皮毛啊小问题，其实根上说肺， 是肺的问题哈、 嗯。 是以之病之在皮毛也。 你看他这个肺的问题，就表现他为什么说他吸半口气呢，对不对？ 嗯， 外面受刺激影响到他呼吸的功能，我们本来一呼一吸很正常，他老倒那个半口气儿，老在那儿就好像下不去， 嗯， 这不就影响到肺了。 嗯， 你怎么就不知道人这种呼吸就好像一个泵一样，把这体液输送到体表，这功能被破坏以后，你的一个末梢会出现什么问题？我想等他那个肺如果恢复到正常那个工作节律和节奏以后，就像踩上那个点儿以后，他那些健康的营养液就能到了末梢，然后那些污浊的肺液也能被回收，这个人皮肤就会变得光泽，是吧？恢复到正常。 那个时候说这个重庆女娃、 嗯、 女娃子是吧？ 嗯， 各个皮肤都很好、 嗯， 就是因为吃辣椒吃的，是有道理的吗？ 心散啊，重庆啊，重庆，你想想什么地方？ 哇，那是火炉，这火锅的样子，整个重庆长得像一个火锅 一 样。 一个是火炉，再一个它那个是三条江的汇合之处， 对 吧？嘉陵江、金沙江或者长江在那儿交汇，湿气很大的。如果在一个湿气不大的地方，你那么吃辣椒，你那么围着个火锅流汗，那你绝对要出问题。 嗯， 一定要因时因地因人制宜，不能说人吃辣椒皮肤光鲜，你吃了个辣椒，我告诉你，满嘴起泡，脸上还长包。 但是今年北京的水土这么，就是雨水这么多，可以多吃。 今年我们说了嘛，今年土不足嘛， 湿气 太重，容易湿气太重，脾胃功能会弱，所以今年而且立秋那天下雨。 太可怕了， 北京话说立秋那天下雨能下成个秋愣子秋傻子，就是这一秋天都会下雨， 嗯， 湿气大啊、 嗯。有一天我在北京开车，一眼看过去我还觉得好像在马来西亚开车一样、 嗯、 就那个北京那个树啊，今年特别那个郁郁葱葱啊， 郁郁葱葱， 对、 嗯、 所以呢这个地球的表面的皮毛今年也是厉害啊， 嗯， 是以之病之在皮毛也， 嗯， 其因伤啊，就是这工伤绝字语伤，嗯， 就是一二三四五哪个 啊？Right, 哆来咪发嗦二，这个人比较 right, 这个比较二 啊，right 啊， 比较 right 啊。 这个伤啊，我们中医这个经络上呢有很多穴位，它命名呢、 嗯、 都跟这有关系。 哎， 你比如说手太阴肺经，它有11个穴啊，就是起于中府，从那个胸走到手。它的末端在我们手大拇指的内侧，这个指甲的这个边上、角上，这个穴，也就是说手太阴肺经的第11个穴叫少商。 对， 你知道少商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少商我研究了一下，好像是比那个商稍微低半个音阶，它还是商调。 啊， 因为我们哆来咪发嗦拉西7个音 啊， 我们才5个音 啊， 不够。所以有个伤，有个调就叫，有个音叫少伤。 对， 这个少伤到底对应哪个，以后研究完了跟大家说。还有呢，就是手阳明大肠经，它有21个穴，它的第一个穴叫商阳。商阳 啊、 嗯、商阳是食指的，就是靠大拇指这一侧的那个指甲边上， 对， 就是大肠经的第一个穴叫商阳穴。这都跟伤有关，跟肺有关，跟筋有关，跟这个调子有关。 嗯，所以说中国古代人实在太有文化了。 嗯， 有文化倒显得我们很没文化了。 嗯， 其数九，其秀星、 嗯、九减五等于四。 对，这四和九都是， 四九都是跟肺有关。如果你肺气弱，选四选九 啊，这个数字 啊，选这个数字。 哎，你说这个每一个东西它真的是全息宇宙统一哈，又跟数字又跟这些东西有关哈。 关键可爱的是我们古老的先人，中华民族的祖先、 啊、他怎么知道的？ 他们是靠悟道的，知是靠意识。 嗯， 有些东西就是拿意识解释不了的， 所以 是靠慧。 所以我一直怀疑有一个上古时期， 嗯， 就是上一个人类文明时期他留下了一些东西，是吧？ 哦，你的意思是说恐龙完了以后， 就有一段时间人类可能文明发展到很高的阶段，后来都忘了这个事儿吧。有类似的情形，我有一天看我中学时候写的作文， 你 啊，我觉得我写的还相当不错 啊， 就因为 看 啊，就没法详细讲了。我还写过一些诗啊什么的，当时喜欢汪国真的， 失敬。 我想讲的道理不是，我说我后来都忘了，就人类可能跟一个人一样，这么一个阶段，哎， 也会忘祖 也会数典忘祖。 数祖忘典是数典忘 祖。数典忘祖。 数典忘祖。好了，稍事休息，马上回来。从医学到哲学，一样的《黄帝内经》，不一样的新鲜观点。梁冬、许文斌一起发现中医太美。重新发现中医太美，依然是和厚朴中医学堂堂主这个徐文斌老师啊，讲到其阴伤其数九，就是说到的这个西方白色这一段哈。其阴伤，伤呢是 Re Do Re Mi Fa Sol La Si Do 的 Re 二啊。 你收到那音乐吗？给大家放一下 啊，稍微放一小段，嗯。说到这个伤其数九呢， 嗯， 这个四和九，它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之前讲到的三和八是吧，有关系，四和九有关系， 嗯，五和零，五和十， 五和十， 嗯 啊，所以五 和一，六和一， 五四零 啊， 哇，这个 五十零， 这个数字很猛啊，纯土之格， 纯土，纯土，五十零， 对吧？ 哎，五十零从哪说出来 啊？汽车牌子五十零嘛， 五十零， 对，纯土之格， 对，这个九。九就不再多说啥了， 嗯， 下面一个就是其秀星， 星秀星， 请问什么味儿是星？ 鱼腥味儿， 哎，鱼腥味儿，伊尹啊， 啊， 就我们说那个中医那个汤液经法，写汤液经法那个真人那个厨子 啊， 伊尹他跟那个就是汤王对话的时候， 嗯。 伊尹他不是做的特别好吃的饭吃的这个汤王，当时他这个汤王是一个小的这么个君主 啊， 所以他们就说 夏商汤嘛， 对吧？对，就是那会儿他还没成为统一中国那个商朝的那个皇帝，他还是个小的那么个君主，他请伊尹说你为什么饭做这么好？伊尹回答呢，就是在我们可以看一下《吕氏春秋》和《淮南子》里面都有记载。伊尹说了几句话，伊尹说：“这个各种动物啊，都有它特殊的味道。食草者膻，吃草的有膻味儿；食肉者臊，水生者什么味儿？ 腥 腥。不光是鱼有腥味儿，水有时候都有一种腥味儿。” 是 吧？ 是。 那么怎么跟我们这个筋能联系起来呢？你闻过铁锈的味儿没有？ 对，也是这样，是吧？ 腥的， 叫金生水。 哎，金生水。所以这个腥味儿是一种金属的味道。同时呢，你当你闻到这种腥味儿的时候，你就意识到这种腥味儿能什么？提高我的肺气。 哦。 啊，就能补益我的肺气。大家说锥心逐臭或锥心逐锈。有时候这种心呢也是我们不可缺少的一种味道， 就你之所以要追心就是缺心嘛， 嗯，对， 就你需要心这个气味。 我到海边闻的那种海风的味道， 嗯， 腥味，腥味， 对，就是它有一种那个，就是很多我们以前说不清楚，就是叫海边的味道， 然后就是海边的味道。这个腥味呢，因为它这种味道呢会影响到人的脏腑功能，所以中医煎药的时候特别讲究用这个器具，就不能用什么 铝锅啊铁锅啊来煎， 绝对不能用铁锅来煎药。 哇，有些用压力锅高压锅煎那也不行了，是吧？ 现在人都变了，都不相信这个。这个如果你用铁锅煎药，那说明什么？你给人大夫开的药里面又加了一味药， 哦， 加了一味补肺的药。那如果这个药是补肺的也倒罢了，如果正好是跟肺相反的啊，人家要补肝，人家说肝气弱，你拿铁锅给人煎这个药，那就等于给人闹了一副毒药。所以古代人用药都是什么陶瓷， 中性的， 哎，陶瓷 入 土，哎，中性的，不偏不倚的。实在不行的话，我们用的穷人家用铜锅，铜锅那种腥味就不重， 嗯 啊，就比较中和。 皇上讲究用什么金锅银铲，同仁堂制作那个安宫牛黄丸 啊， 用的就是金锅银铲。这就是说金本身有一个镇静和安神的作用。 对， 早期那个安宫牛黄丸还用到金箔， 嗯， 就把那个金啊打成极细极细那个箔啊，就放在里边。现在用这种某种学科去研究，这是无稽之谈啊，这根本不会有用。但是中医认为，这种用金属入药的话，它有重症安神的这种效果。我治疗几个小儿夜啼的， 就是晚上老哭是吧？ 我家有个夜哭郎嘛， 对， 是吧？以前人们都贴个纸条放在路边电线杆子上，天黄黄地黄黄，我家有个夜哭郎，过路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天大亮。 这有意义的吗？这是 助游吗？ 哦， 就是借路上行人的念，就发个愿，然后让我们家，这是古代祝由科的一个东西。 嗯， 也是 祝由科在唐代的时候还是属于 十三科， 属于主流科目。 现在都没落了 啊，这个开会的人越来越少 啊， 这个说废话人像我这样说废话人越来越多，真正能通神祝由的 人民需要 不多 啊，人民需要 啊。 所以这个真正治疗他呢，我们就说重症安神，还有老百姓知道说，哎，在孩子枕头底下放点桃木啊，或者放点什么剪子啊什么的，但是怕它危险。我其中有个外国病人问我说，哎，你们那个你让我放把剪子，我是不是拿个什么布包起来，或者你放让我放把刀再等等，我是不是带个鞘，这就是现代人的问题。但是有一个非常切实可行的办法，就是用金戒指。 嗯， 你给他开点什么安神的药，比如说用一些茯神啊、生龙骨啊、生牡蛎啊、菖蒲啊这些药，煎药的时候把金戒指洗得干干净净的放到锅里，那个效果就和不放金戒指差的很多，这就起到一个重症安神的作用。所以这种金属的腥味大家一定要意识到。我 所以要让女青年镇静下来，送个金戒指就可以用。 对啊，千万别做钻石啊！ 啊，送金戒， 钻石那是火中金啊，一让他就更兴奋。 哦， 中国古代金玉良缘，一个是送金， 嗯， 一个是送玉，这是我们的传统，而符合我们中国人的心性和体质。 嗯， 现在人都盲目的西化啊，来个钻吧。嗯，其实那不就是一块碳吗？ 一堆铅笔是吧？ 一堆铅笔，送一堆铅笔算了。 那是不是说理论上来说，真正奢侈的这个药房，比如以后哈，它应该有五个锅，针对不同的这个主题。 真正的，我告诉你，同仁堂 啊， 以前老的药房，你知道拿工资最贵的人是谁？ 就是熬药那个人是吧？ 哎呦，你怎么知道？ 你这么问的吗？ 这叫诱供。 对呀，还属于诱供嘛。 同仁堂工资拿最高的是煎药那个人。我给你举个简单例子就明白为什么这个人这么重要。 对， 我最近在学茶。 对， 我就体会到了，同样一杯茶，同样一份茶，同样的水，我们都用很好的那个桶装的那个矿泉水。 对 啊，不是矿泉，就是 反正农夫山嘛， 就某个品牌的水。 嗯， 不同人泡出来那茶味道完全不一样。很简单，你炒菜给你原料都一样，你不同的厨子学过没学过炒出来那完全就不一样。那个药，那个懂得煎药的人，用心煎药的人，用意煎药的人，煎出来那个药都不一样。所以古代同仁堂那个煎药工的工资是最高。我们现在嘿，大锅一煮。 嗯，现在很多那中药都是拿那种铁，那种现代的那种所谓的那种铁锅煮。 对，煎药这种煎药机呢，我也研究过，研究过什么呢？就是说《伤寒论》的用药 啊， 用的药味少，但是用量特别大。 嗯， 所以它是煎出来以后就分几次服， 对， 就煎一次， 对， 相当于我们现在这个煎药锅。 哦， 后来就是说用量变小了，一天煎一包，每天喝两顿或者三顿，然后就这么一天喝下去，是现代的演变。 嗯，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现在那个煎药机，就是把几副药放在一块煎，是有它的道理的。 但是这个煎药机不方便的地方在哪儿？先煎的怎么办？后下的怎么办？是吧？ 对，这 这就需要这个人， 对， 就不厌其烦的去啊，真的把这锅药先放一个锅上，先给煮上。那是没煎的药，先拿冷水给泡上。这个药能不能煎出疗效来？这个泡药泡多长时间有很大关系。好多人说，我看你煎的药跟那个跟那饮料似的，透亮的、清淡，一看这药没泡。所以先煎的跟泡好药一煎，然后快开锅前一两分钟把那后下的放进去，后下一扣味儿一出来，马上一开锅就出药，就封药。这人必须得用心，就像你泡茶炒菜一样。可是现在人们这反正， 所以你要说从这样看的话，这中医啊，如果不能极其昌盛的话，估计以后就得失传。因为现代的人啊，实在是没有这样的一份雅致。 所以真正煎药，我说呢，煎药也是治疗的一个过程， 嗯， 是吧？如果真是大夫给你开好药，静静的回去找个砂锅， 嗯， 哎，然后是泡药，先煎后下，自个儿就闻着那个药香。其实现在原来人治病都是靠服气嘛，闻着那个药的味儿把病就治好了。 对， 没必要等那个苦汤的进口。所以真正治病，哎，就这么做。这样做呢，大夫用心开方，病人用心煎药服药，这个良好合一好，效果是最好。 完成了一个和谐统一的过程，是吧？它是个互动过程。 另外呢，就说一下我平常里写的这些，这个就是淡水鱼对肺的作用。 对， 你想它有鱼腥味儿， 对， 它既然气味对肺有影响，增强肺的功能，它的肉同样也有类似的作用。 嗯， 我们临床观察到呢，就是治疗一些皮肤病。 嗯， 你比如有一种皮肤病就是皮肤干裂。 对。 叫鱼鳞病， 嗯， 最后就跟那裂着口子一个都能见到血丝儿，这种鱼鳞病你怎么治？ 就是给他吃一些鱼鳞了。 对，首先给他炖着鱼吃， 嗯， 喝那个鱼汤，别吃那个鱼肉，那个鱼肉啊，鱼汤放时间放一段也能出肉皮冻 啊，对， 用那个皮冻最好。 对， 但是真正做这种鱼，还拿鱼鳞可以做肉皮冻。 对。 我们吃的南方一种鱼叫石鱼，它是带着鳞吃的，但那么细腻的鳞不多。我们就用普通的鲤鱼或者鲫鱼或者草鱼，把它的鳞刮下来洗干净，然后蒸，蒸完了以后出来那个肉冻就能治疗这个鱼鳞病。现在很多人说啊，我这个病是遗传，是什么基因问题，所以好不了。遗传是因，不有因不见得有果。是吧？有这个病不见就不能治，所以我们一般用这种鱼的这种就是取类比象了，用鱼的这个鳞、鱼的这个肉、鱼的这个汤，给它炖好了，去吃的，起到这个滋阴润肺的这个作用。从飞禽上来讲，你觉得哪个比较腥？ 三鱼鹰会不会？ 鸭子。 为什么呢？ 鸭子、水禽、 哦、 鸭子、鹅都比较腥，而且那个鸭蛋、鹅蛋最腥。 是， 我不知道你炒过那个鹅蛋，鹅蛋和鸭蛋嘛，你只能腌咸鸭蛋吃。 对， 如果你要炒鸡蛋，那么去炒它，你里面必须要放黄酒，放那个白胡椒面，否则那个炒出来那个腥你都受不了。 啊，咋真没怎么吃过？ 但是翻过来讲。鸭肉的滋阴润肺的功效就特别好。 对， 你煲个老鸭汤，哎，再放点虫草，正好治疗那种肺的阴液不足、干渴、皮肤干燥、毛发脱落的人。现在这个时候啊，秋天，咱们做这个节目，正好是补肺润肺，秋天应秋。 嗯，所以啊，希望大家呢能够在秋天都过得舒舒服服。好了，特别感谢徐老师， 不客气，再见。哎